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，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。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，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，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。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透明光第五回，李安求监制，梁继章编导，倪康原著，伍永编剧，许宇成录音，并且由李学斌、曾永强、欧永汉、温泉、陈炳球、蔡雅各等联合播出。透明光第五回现在开始。 蔡伯， 陈医生， 请到急症室。被燕军一吓就晕咗。最惨就系蔡伯喺香港无亲无故。如果我唔照顾佢，就冇人理佢。佢年纪咁大，今次咁样吓法，唔知佢点添噶。啊，陈医生，蔡伯点啊？ 哦，你指嗰个阿伯系嘛？ 系咯， 佢已经醒翻啦，不过佢仍然好紧张咁喺度大声乱咁嗌。 哦，佢嗌咩？ 好似成日话咩白骨精咁。我已经同佢打咗镇静剂啦，我希望佢。 佢会唔会因为呢次件事黐咗线啊？ 呢层就好难讲，好多人唔系吓亲都会黐线嘅。而家我哋唯有等佢冷静翻，再观察多一两个礼拜，先至知道佢嘅神经有冇问题。 医生。咁我可唔可以入去睇下佢？ 哦，可以。唔系行住。喂，先生，我希望你唔好再同佢提起头先遭遇到嘅事啊。 哦，我明白你意思噶啦，唔该晒你。我唔会同佢讲咩嘅。 咁就最好啦。仲有啊，蔡伯嘅年纪都有翻咁大，对于鬼怪嘅事呢，就特别迷信嘅。所以我哋啲护士为咗唔想佢骚扰到其他嘅病人，特别将佢同其他嘅病人隔离开。呢点相信你唔会反对啩？ 唔会，等佢情绪安定翻，我都谂住早啲接佢翻屋企休养。 嗯， 医生，多谢晒你。 你唔好咁讲，我同你多年老友啊，如果你认为有咩要我帮手嘅，咪随便开声咯。 啊、我会噶啦。等我入去睇下佢先啦。 嗯， 第日再去你间新医务所见你。 哦，随时欢迎啊！ 真系严重到要将蔡伯隔离添。哦，呢度系啦噃。蔡伯，蔡伯，蔡伯，你冇事啊嘛？ 白骨精啊！ 蔡伯，蔡伯，你冷静啲啦！你睇下我系边个？卫斯理啊！ 哎呀，卫先生，系你啊！唉，一嚟就好啦。哎呀，佢哋一个二个都唔信我哋见到白骨精啊！ 蔡伯，你眼花嘅啫，边度有咁多白骨精 啊？乜冇啊？ 男嘅有，女嘅有，可能仲有一个都未定啊。 冇㗎啦，你冷静啲啦。 冷静啊，我都唔知几冷静啊。如果冇多一个，又点会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？ 你梗係睇得粤语长片多定啦。而家科学咁发达，边度有啲咁嘅白骨精先得㗎？样样嘢都讲科学根据㗎。 你同我一起见到那两个得凭骷髅骨的人，你怎么解释啊？你说我就说眼花啫，难道你又是眼花咩？ 没错，我都见到。不过 不过咩？ 不过暂时我还未能够用科学方法解释到，这个是时间问题。况且那个神秘印加帝国的木箱，我都仲未揾到咩线索啊！ 哎呀，魏先生啊，唔该你快啲查清楚佢，唔使我成日疑神疑鬼啊！等呢度啲人个个都话我黐线嘅，其实啊，我都唔知几正常啊！咪啦，魏先生啊，你都系尽快同我办手续出院啦！啊，喺屋企好过喺呢度，俾人成日话我怪人啊！ 好啦，咁一阵我同陈医生讲声。即刻申请你出院啦！ 好啊，快啲啊，快啲啊！舒服晒，唉，陈医生啊，无端端逼我住多两日，真系仲惨过坐监啊！ 我尽晒力噶啦，蔡伯， 唔该你，唉， 唔使。陈医生系我好朋友，佢系坚持要留多你两日，话观察下你嘅神经，睇下有冇事啊嘛。 唉，我话佢哋神经有事啊，真啊！我照实情话俾佢哋知啫。居然话我黐线，哎呀！如果我真系黐咗线啊，我就通街斩人啦！ 蔡伯，其实喺医院住有咩唔好啫？又有人服侍你？ 哎呀呀呀呀！我呢世人系咁噶啦，我惯咗服侍人噶。如果要我唔做嘢瞓喺度，我啊宁愿死咗佢好过啦。唉， 你中意服侍人啊嘛？ 系啊，系啊。 冲杯咖啡我饮啦， 话都冇咁易啦，好快脆。喂，阿魏先生啊，唔知嗰两只白骨精会唔会害人嘅咧？ 你话黄燕同埋燕芬，我谂佢哋唔会害人嘅。如果佢哋真系鬼怪啊，点会惊成咁？一碰下佢哋啊，即刻走。 咁又系噃。 我想害人的呢就是那个杀手勃拉克。现在有两件事啊都好令我头痛的。 得了咖啡得了啊。咖啡。 好等我试一下先啊。几香啊。黄燕和燕芬现在我们都还未找到啊。但是勃拉克和罗蒙洛教授又不知道在这里有什么阴谋啊。 哇。乜咁复杂噶？喂，阿魏先生，你都系唔好谂咁多啦，好易会黐线噶。 咁啦，我都系通知警方，等警方处理杀手勃拉克，我就集中精神揾黄燕同埋燕芬嘅下落。例如咁啊，打个电话先。喂， 特别调查组， 唔该你接杰克宗教。 你边位揾佢啊？ 我系韦斯利，我有紧要事要即刻同佢倾。 你等一阵先啦。 好。 喂，韦斯利。 我有一件事。 乜鼎鼎大名嘅韦斯利都有事揾我咩？ 好啦，有咩事即管开声，我帮得你嘅一定帮。 记得宗教，以你一个咁精明嘅侦探天才，而且仲系警方特别调查组嘅负责人，对于国际罪犯嘅行踪一定了如指掌嘅啦。 当然啦，但系韦斯利，我哋虽然系朋友，不过呢啲机密资料我系唔可以透露嘅。 果然铁面无私噃。不过你有冇听过勃拉克呢个人啊？ 杀手勃拉克。 嗯。 乜你想要佢嘅资料咩？韦斯利，呢个人唔好惹啊！我哋警方都密切注意紧佢。不过为咗你个安全着想，我劝你都系小心啲好。 点解啊？ 本来我唔想泄露任何机密嘅。不过勃拉克呢个杀手，如果有人出钱要佢杀你，你揾我都冇用噶。但系我可以话俾你知，根据我哋嘅情报，佢已经嚟咗远东。 记得宗教，我见过佢添啦。 嗯。 而且他还跟著名的数学家罗蒙洛教授有关系。其他宗教，这个才是机密情报。 什么话？他真的来了？ 这件事你好自为之啦。 好，韦斯利，我即刻去查。是这样先，拜拜。 嗯。杰克宗教即是杰克宗教。这种沙尘性格永远都是这样 的。哎呀，这件事交给警方好得多啦。韦先生，点解你硬系唔讲白骨精呢单嘢俾警方知，等佢哋查啫吓？ 蔡伯，如果两件事一齐话俾佢哋知，佢哋就会当我黐线，当我同佢哋讲笑噶啦。其他宗教啊，点会信黄燕同埋燕芬佢哋吓？ 唉，算啦算啦算啦，唔好讲啦。唉，求其佢哋唔好再嚟得噶啦。 睇情形，佢哋都唔会再嚟揾我哋噶啦。 嗯。哎呀，真系啊，咁离谱嘅，冇翻嚟两日啫，成沓报纸塞晒喺门口嗰度，阻住晒嘅。 啊，蔡伯，攞啲报纸嚟睇下。 哎，旧报纸嚟噶啦，啲旧文你有乜好睇？ 呢两日为咗呢两件事，真系搞到头都大埋。 嗯， 睇下呢两日有咩新闻啊嘛。 嗯，罗蒙诺。教授，乜个名咁熟？ 咩话？罗蒙洛教授？ 系啊，嚟嚟嚟，呢度写住嘅， 俾我睇下。 嚟嗱， 国际知名数学家罗蒙洛教授远赴埃及考察，昨晚起程，预料回来发表论文，震惊学术界。 哇，乜呢个罗蒙洛教授咁威水噶？啊，话唔定翻嚟。仲可以攞埋诺贝尔奖添啊！ 一个数学家去埃及考察啲乜嘢啊？ 啊， 奇 啊！又系噃，佢系数学家啫，又唔系考古学家，去埃及做乜啊？ 嗯，王俊喺埃及寄个神秘印加帝国嘅箱俾我，王燕同燕芬就变成咁样，而罗蒙洛教授而家又去咗埃及。呢啲怪事之间一定有关联， 嗯，或者有咁嘅可能啊。 照睇我都要去埃及睇下啦。 啊，喂，先生，你唔好去啊。 点解？ 如果你去咗啊，剩低我一个人喺度，如果嗰两只白骨精又嚟过，咁啊点啊？我实去青山得啦。哎呀， 我冇话即刻就去。 啊， 使乜咁惊？睇情形，今晚都系瞓唔着噶啦。埃及罗蒙洛教授，印加帝国，啊？喂， 边位？你系边位啊？黄燕，你系咪黄燕啊？ 喂，先生，我求下你，你唔好再理我哋啦。 我哋？唔通佢哋两个喺埋一齐？李晴都系唔好心噶，慢慢同佢讲。你哋而家都算唔错啊，两个人喺埋一齐，开唔开心啊？ 开心。你唔好同我讲笑。你知嘛？我哋喺度逃避，逃避所有人，要远离你哋，成日喺荒山野岭。 你究竟喺边度？我真系好想见下你哋。 我唔会话俾你知，一定唔可以话俾你知。我唔会再打电话俾你添，你亦都唔使再花时间嚟揾我啦。 喂，黄燕，黄燕，你知唔知？我好难同你阿哥交代噶，佢会呢几日内就喺埃及翻嚟噶啦。 唔会啊，唔会嘅，佢唔会翻嚟嘅。 你点知佢唔会？你听我讲啊，虽然而家你同燕芬或者遭遇到啲困难，但系我哋可以见下面，慢慢商量解决嘅办法啦。 冇办法解决。冇噶啦！ 你冷静啲先啦， 喂先生，我求我哋，你千祈唔好再逼我哋啦。如果我哥真系翻嚟嘅，咁你就同佢讲。 讲咩？ 你话俾佢知，如果佢会再去埃及嘅话，千祈要记住，如果再发现嗰啲印加帝国嘅伤，一定唔好打开佢哋。 喂，喂，喂，咁就收咗线。想查下喺边度打嚟都唔得，净系知道佢喺荒山野岭，咁又有咩用？郊外咁大，去边度揾佢哋？ 喂，司令，乜咁好嚟揾我啊？你身体冇咩事啊嘛？ 陈医生，唔系有病先至要睇医生嘅，探下朋友得唔得？ 哦，咁就得。不过睇你嘅面色，似乎唔系净止上嚟参观我个新医务所咁简单噶噃。 果然系名医噃。 嗱，我一眼就睇得出嗰个病人可能有啲咩病嘅，啊？你唔记得我系医生咩？我亦都系临床心理学家嚟喎。 我知道，我梗记得咧，就系因为你系专家，我先嚟揾你倾下。 咁有咩我可以帮到你噶？你即管讲啦，我免费同你服务又点话啫？ 唔好讲笑啦。嗱，我有个问题。 咩问题？ 喺乜嘢情形之下，一个人会离群，会逃避所有人？设办法同外界嘅人隔绝。 哦，呢种情形好普通嘅啫。嗱，当一个人对自己失去信心，产生自卑感，或者有一种无形嘅压力，呢种压力大到冇办法忍受嘅时候啊，就会有呢种心态出现噶啦。 真系会咁 嘅？系啊，喂，乜蔡伯真系黐咗线咩？啊？喂，你带佢嚟俾我睇下啦，或者我可以纠正翻佢都唔定嘅。 我唔系话佢，佢根本就冇事， 系咩？咁又系， 你听我讲先啊。蔡伯所讲嘅白骨精系真嘅，而且我都见到添。 喂，喂，司令，你唔系都黐埋啊嘛？ 嗱，你听我讲啊。呢件事系咁样。 照咁睇，黄燕同燕芬好可能匿埋唔见人噶。 系啦， 咁我都帮唔到你噶，我又唔系私家侦探啊。韦斯利，你过嚟睇下我啲光鱼先。 吓、啊，喂，陈医生，我知道你间新医务所装修得好靓，但系我而家冇心情陪你去睇鱼喎。 哎呀，韦斯利，你又唔好咁话我。不过我只系突然之间有啲灵感咁啫。 咩灵感啊？ 嚟嚟嚟嚟，过嚟睇下光鱼先。 好、哦。 韦斯尼，你睇下呢条系咩鱼？ 系噃，呢条鱼咁得意嘅，全身透明，净系见到棚鱼骨嘅。 嗱、你睇下，你讲大声啲啫，佢即刻惊到匿埋喺石罅嗰度啦。 哇，陈医生，你嘅意思系？ 冇错，呢条系透明鲍鱼，佢所有嘅内脏都集中喺头部，90%嘅身体只系一条排列得好整齐嘅鱼骨，因为佢全身都系透明嘅。 呢种鱼真系奇怪嘅， 维斯尼。以前呢种鱼唔系度度都有得卖嘅，佢嘅原产地系南美洲，后尾先至繁殖到喺鱼缸嗰度养啫嘛。 南美洲？ 嗯， 印加帝国都系喺南美洲噶噃。 呢种鱼啊，一样有强烈嘅自我恐惧感，所以你讲嘢大声啲都会吓亲佢噶。 唔通黄燕同埋燕芬就好似呢啲透明猫鱼咁？ 嗯，我都系假设啫。照你头先讲，你亲眼见到只手同手臂都冇晒肉嘅骷髅骨啊！而佢居然可以打开道门，而人体嘅骨络系由200多件组成嘅。如果冇晒啲肌肉，根本就唔喐得噶。 但系我真系见到， 而家唯一嘅解释就系佢哋嘅肌肉仍然存在，就好似呢条透明猫鱼一样，光线透过佢啲肌肉，令到我哋嘅视线睇唔到嘅啫。 咁啊，真系难以置信啊！ 呢啲都系假设嚟嘅啫，因为而家世界上所有嘅生物，除咗呢种透明猫鱼之外啊，再冇其他类似嘅生物，咁何况系人呢？ 嗯， 不过如果一个人真系突然之间变成咁，我真系唔知佢嘅神经可以支持得几耐。 系，陈医生，好多谢你。睇情形，佢哋两个最大嘅可能性就系匿埋喺嗰啲冇人嘅荒岛度。我一定要尽快揾到佢哋。唔通佢哋就因为咁成世都匿埋唔见人咩？ 惊心动魄之维斯里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5回，现在已播放完毕。